转，有些青春在记忆的墙，还有没被藏着的爱情迷惘，至少我尝遍。接受了你，赢了又怎样？如此出生，要与你对抗，这是我们唯一的信仰。一张破布过一段时间，这一幕中就带上你，像盛夏路日升完的路，最近的路长没有结果，有些不出这里的气势，重要属于平凡的人，每场战争都有一个输。 来自五月天的全新单曲 I Will Carry You， 王者荣耀的团队精神主打歌。而他们的什么歌呢？本周在全球榜上是位列榜尾的位置。温方为电影欢迎光临奇幻城堡演唱的中文宣传主题曲呢，也是他新专辑我来自的主打歌美好。上周呢是登陆全球榜排名第14位，本周依然是停留在第14位。 那一年，你哭着说再见。

每一个来不及和父母相见便匆匆离开的小 baby 呢，都是可爱的火星宝贝。陶喆的 Mars Baby 在全球榜上榜第四个星期，最好的成绩是季军，上周第十三名，本周小升了两位，排在第十一。好，那周兴哲呢，去年年底发行了第三张专辑《如果雨》之后，邀请到了好友徐伟宁一起合唱了一首情歌，叫做《年年》，进榜三周的时间了，上周只取得了第八名，本周排名第十。情歌来自于周兴哲和好友徐伟宁。这首歌呢是已经是进榜三周的时间了，上周取得第八名，本周第十名。这里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时间来到10:27。稍事广告回来，在下个时段我们将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榜上歌曲。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 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这个小时呢，我们开始我们的榜单旅行，来关注全球榜主办电台当中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和我们北京方面的榜单榜上歌。首先呢，当然是请出我们在这个马来西亚方面的榜主美云，带来他们当地的全球声势推荐。 988精彩声势排行榜全球推荐。 今天呢，要在全球 crossover 这边介绍给你的歌是我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两位非常常出现的朋友，而且也算是上榜的常客了，有的是韩红，还有 JJ 林俊杰。那么多年之后呢，他们终于一起合作了。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其实呢，韩红约了 JJ 林俊杰很久很久很久，从 JJ 刚出道的时候，我还在唱江南的那个时候呢，韩红就很喜欢他，然后也对他提出了很多次一起唱歌吧，或者是一起合作吧，这样子的一个邀约。只是约到现在呢，他们两个人才有机会。那这次呢，他们唱的这首歌叫做《飞云之下》，我觉得是很 surprise， 而且很特别的。第一是他们两个人的合作很新鲜啦，而且声音非常的搭。那第二呢，就是这首歌《飞云之下》这个名字感觉很壮志凛然，然后呢有一种豪气的 feel。可是呢，你仔细的听一听哦，它是一首非常温暖还有温馨的歌曲。我们来听歌吧，《飞云之下》来自 JJ 林俊杰还有韩红。 风让云长出花，满天的花，无声开在乌云之下，然后又飘到哪里呀？哦，漫步在人海的人，你过得好吗？是不是要想念着心中的炙热的梦啊？他多久没说话？在飞云之下，以为忘了的家，在耳里说话，叫我别烦心那些痛与怕。哦，半路上的我穿上回很大，心在云里摩擦，有酸有麻，但是思念在梦里爬，以后还有谁值得等吗？ 歌呢是来自于马来西亚方面美云的推荐歌，是易家扬作词，林俊杰作曲，邀请韩红来合唱的这首《飞云之下》。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马来西亚方面的988精彩声势排行榜。那冠军呢是属于古巨基和黄子华所合唱的《子华说》。新加坡的歌手文慧茹呢，给我一个，目前是排在亚军。第三名呢是黄若曦和徐比文所合唱的一首歌，叫做《卸妆》，这也是这个家乡在家乡打榜这个马来西亚歌手的最好成绩了。我们来听听这首《卸妆》。 我上了妆，又卸了妆，重复追赶未知的梦，不是很想坐立不安，不想一样那就推翻，让梦想，让宿命自作主张，让悲欢成了双，爱恨善良。我写下了不安，我写下了伪装，我只想要爱的自然。卸了妆，重复追赶未知的梦，不是很想坐立不安，不想一样那就推翻，让梦想，让宿命自作主张，让悲欢成 看着我们的伤，隔着电话说声晚安，海洋的另一方，思念独自取暖。上天安排，除此之外的 lonely night, I'm all 歌曲排行榜，刚刚两首歌呢都是988精彩盛世排行榜马来西亚本土歌手的上榜歌，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第十八名，来自于车志立的艺人，曾经在他曾经是大马男团的成员，2015年获得了超级星光大道的冠军。那这首艺人呢是他去年底个人第二张专辑的标题主打歌。好，榜单旅行呢第二站我们来到我们全球榜的主办电台之一新加坡 ES933 最新龙虎榜。我们首先要听到的是在新加坡方面的冠军歌，来自于田馥甄的这首《爱了很久的朋友》。 本来想着以后有了什么就够，到后来我只能以后，以为我想祈求追逐风的自由，以后只能怀念释放我的那双手，可笑在爱到血肉模糊时候泪水。 这是两首冠军歌，本周的冠军，上周的冠军 JC 说散就散，之前呢是本周的冠军田馥甄的爱了很久的朋友，另外呢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周兴哲的我知道要微笑，分别排在新加坡方面这个榜单上的亚军和季军。那本期 Yes933 最新龙虎榜呢，两首上榜新歌呢都是来自于香港，第二十名呢是谢霆锋的放肆，和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排名第十九位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的我们。那稍事广告回来之后的下个时段呢，榜单旅行也将首先关注香港方面的榜上歌。 该说的别说了，你懂得就够了，真的有某一种悲哀，连泪也不能流，只能目送。我最大的遗憾，

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6.1度。受高峰槽影响，今天上午阴天，午后到前半夜有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局地还可能出现短时雷暴大风，阵风可达7到8级，对本市交通有一定影响。另外，今天有计划外出的朋友出门注意带伞。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阴，早上有轻雾，午后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东部南部地区有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8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健忘失眠、浮躁难安，同源堂牌安神补脑液萃取名贵中药强脑安神，祝您拥有婴儿般睡眠，静心生活每一天。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5，是一穿单一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5月18号是世界博物馆日，当天全国数字博物馆地图1期将上线，其中包含1400家博物馆精确地图信息点，先期实现爱技术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上海历史博物馆、苏州博物馆等博物馆的应用，包括智慧搜索、旅游线路的智能设计等内容。在博物馆日当天还将有两大展览亮相，包括在中国文物交流中心举办的金色名片改革开放40年文物出入境展览回顾图片展，和在上海历史博物馆举办的美好生活之上海银器与工匠展。此外，中国博物馆协会还主办了手机中的博物馆记忆活动，该活动征集适合在手机上播放并发生在博物馆内具有正能量的人事物视频短片，将在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主会场进行集中展示，推荐给全国观众。目前北京地区各个类型的博物馆总数达到179家，其中有99家将于5月18号当天对市民免费开放，包括国有及非国有博物馆，覆盖面遍及整个北京城。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11:33，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继续我们的榜单旅行。这个时段呢，我们来关注香港和北京方面的榜单。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前三名中呢，有两首歌都来自于乐团的作品。Rubber Band 他们的一首歌叫做《城市当代配乐团》，上榜6个星期以来呢，成绩不断上升，本周呢终于成功登顶了。好，我们来听这首有一点点复古清新的冠军歌《城市当代配乐团》，来自于 Rubber Band。 发力加速，伴奏过失恋泪节目，伴奏过结婚成长中的感触，让记忆画面亮一点，将风景给偏高，几多分秒几首歌，即使会计算几多错心怎去量化，想你想意听到几首歌只需要刹那，彼此感痛一丝火花，如在细数着情内那故事已多泪消化。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伴奏过理想，要你冲破低谷，伴奏过这故事。 踪，让记忆画面回响起，偶尔听到会好。几多分秒几首歌，即使会计算，几多错心怎去量化？想你想意听到家，静吗？几多分秒几首歌，只需要刹那，彼此感痛一丝火花。如在世数着，承诺那故事，你都明白吗？即使会计算几多错心怎去量化，想你亲意听到家寂寞，几多分秒几首歌，只需要刹那，彼此感痛一丝火花，如在细数着承诺那故事，以多泪消化。不清前后火车在追赶，岁月转不停，小明想静静。 事却写意，谁人也换过这个玩意，原来暗地里有意思，高峰里低洼里山谷里各样思念，握紧手心去猜一下左右在打拼，前后会经历输光胜利或打拼，小明请静听。 非常有趣的一首歌啊，一般说来呢，有小明小华这样的名字出现呢，都会和童年的回忆有关，那这首歌也不例外。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香港的乐团 Two Nick 今年的全新单曲，叫做小明小小明小明少少明啊，这是本周中文歌曲龙虎榜的季军歌。林奕匡呢，去年八月份和相恋十年的女友大婚，到今年四月份呢，终于复工，带来了全新的单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从世界到我家》呢，有着让人很舒服的 fusion 的曲风。同时呢，他也邀请到了这个去啊在法国求学的女生 Pola 一起来合唱，希望通过这首歌呢，把这个好声音介绍给香港歌坛。好，我们来听一下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新歌上榜第二十位，来自于林奕匡和 Pola 所合作的这首《从世界》。到我家， 清酒两杯太少，脑筋却渐慢，谁话到了眼花先懂浪漫，不准驾驶好，我远足归家，横竖附近地段亦似攀山，沿路他跟他升起了身价，人识怕车碰上战舰，名下很多位很精英收费侦探，墙边夫妻吻吻吻又分不出真假，万只歌在探过闹市中小不念多星罗， 可以别再 来让那半日错错人物再动弹，真可够奇幻，想放松去间又逛多几弯，然后就在附近遇见主摊，留下他跟他很青春炒了一架，绿色小巴错过了站，轮错找几位不相识，请我去下，无需请柬，人人人能解。 英国香港方面的榜单之后呢，终于回到了我们北京方面的中歌榜，带给大家的是首周进榜第四位，这是张靓颖全新的单曲电视剧《归还世界给你的》主题曲《贪恋》。 情愿被孤囚，在独自拥抱的冷冬暗淡过眼眸，转身回首又随你漂流，贪留着 是 OST， 同样在中国榜方面进榜首周便跻身 Top 5排名第五，那因为徐峥主演的电影《幕后玩家》所演唱的主题曲《夜光》。好，在听过了两首非常厉害的实力派女歌手的新作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来要听到的是或许你对她的名字没有那么的熟悉，但她的歌声呢会让你沉醉。这就是中国榜方面呢，本周第25名来自于方博生的《漩涡》。好，在明天的全球榜呢，我们会听到的是917期榜单的前五位以及全球推荐，同时呢也请大家继续锁定北京乐广播。接下来是小航带给大家的节奏驾到，我们明天见。 要急着去解开，对的时间对的人来，站在最热闹的街头，孤独被掩盖，泄露天际的眼神收了起来，看清是个角，吸进